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62集《火凤凶兆》。白玉堂说到这儿，显然已经没胃口吃饭了。听完白玉堂的话，众人都沉默不语。 高谢在之后的日子一直在查这件事，不查不知道，原来因为火龙而被灭的村镇乃至县城有很多个，而且跨度从几十年前一直到几年前，持续了很久。 怎么没听过呢？难道因为村子都荒芜了，所以才没有传开？ 高谢查到的是，其实一切与那位陈公子吃凤凰并没有太大关系，关键是在那只火红色的凤凰身上。 凤凰怎么了？ 唉，大凶之兆，火凤乃是天底下最不吉利的东西。 没等白玉堂开口，林业火突然说了一句： 凤凰乃百鸟之王，不是祥瑞之物吗？ 彩凤的话就是吉兆，但是相反的，如果是火凤，那就是绝对的大凶之兆。火凤之后紧随而来的就是火龙，除了疾病灾祸之外，就是灭顶之灾。 有些玄乎呀。 是啊，高谢被这件事困扰了很多年，最终也没查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朋友也是死得不明不白的。 白玉堂将大致的情况都说完了，最后说了高谢的临终要求。 哦， 哎，我说你那个什么堂要不要改个名字啊？太不吉利了吧。叫彩凤堂吧，别叫什么火凤堂了，万一也个灭顶之灾什么的。 这时庞玉突然看向正坐着发呆的林业火，他本来是开个玩笑，反正他没正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可奇怪的是，林业火突然转脸看着他，庞玉被林业火的眼神吓得一激灵。 我讲着玩的，哎呀！ 庞玉还没说完，林业火一把拽住他衣领子，将他推倒在地上就踩。庞玉惊叫一声，包岩赶紧将他往自己身边拽，不解地看林业火：“ 你干嘛呀？” 素清一把拽住林业火，不过林业火一甩手就把素清给甩掉了，要接着揍庞玉。庞玉哪儿见过这架势，包岩将庞玉扯到自己身后挡住他，不满地跟林业火理论： 你怎么不讲理啊？不就是说错了一句话吗？ 话没说完，林业火眼神一寒，只是没等他有下一步动作，就有人拍了拍他肩膀。林业火回头，邹良一杯酒泼在了林业火脸上。林业火愣了愣，酒水从脸上滑下去，他刚才射人的眼神也变回了原来的模样，杀气也不见了。随后就见林业火一转身对着庞玉和包岩，包岩紧张，庞玉索性躲在包岩身后，拽着他衣领子挡住半张脸看着林业火。林业火盯着庞玉看了一会儿，低头跟他说了句对不起，然后抬起头转身走了。包岩和庞玉呆呆望着走出门的林业火，有些回不过神。饭桌上众人也是不解地望着林业火的背影，他好像有些反常。 什么情况？ 问你啊，谁教你乱说话的？ 我乱说话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哎，平时也没见他发这么大脾气啊。你猜刚才要是没人拦住他，他会不会打死我？ 有可能。 小林子怎么了呀？ 不知道，很少见他这样。 素清替林业火向庞玉道歉，庞玉摆了摆手： 没事没事，也是我胡说八道。 素清皱着眉头坐下，显然也忧心忡忡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林业火的确反常。赵普拖着下巴看了看邹良，邹良坐回去继续吃饭，赵普踹了他一脚： 哎， 你去问问那林业火是怎么回事。 邹良回头看着赵普，似乎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去。赵普瞥了一眼他身边的小狗，对邹良继续努嘴。 去问问。 邹良无奈了，放下杯子，抱起小狗，找林业火去了。展昭拖着下巴看白玉堂。 你刚才问了火龙，林业火就问你火凤，哎，他是不是知道什么呀？ 是有些奇怪啊。 说起来，本府想起茂口县是什么地方了。其实每年啊，都会有一些县城因为灾祸或者居民的迁移而消失。茂口县的确是五年前消失的，通常城镇消失了，一些地方的官员也要调任，每年本府都会处理一些官员的调任状。可是我记得当年茂口县没有调任的官员，说是县官在灾祸中过世了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可能被烧死了吧。 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少见的，总得调查一下县官是怎么死的吧。当时啊，是让县城的上一级贺州府查的，贺州府给的答案是自首。 没提起火凤火龙之类的事情？ 没人提起。不过茂口县的确是发生过一场火灾，我记得当时死了很多人啊。不过后来起火原因不明，案子也因为县太爷的死而没有结案。 那就是悬案了，案卷应该在龙图阁了。 嗯， 公孙先生，我们吃完饭去找出来吧。 嗯，好。 反正也是闲着，不如查一查，凤凰和龙都跑出来了，总觉得挺有趣的。 展昭转眼看白玉堂，就见他微微皱着眉头，似乎在想心思。 怎么了？ 白玉堂皱眉摇了摇头。 因为好友过世的事情。 白玉堂也不知道，总是千头万绪。另外林业火的反应也让他有些在意，他大老远来中原，白玉堂总觉得是有原因的。 如果真的在意，不如去查一下关于凤凰和灾祸的事情。如果火凤和火龙引起的灾祸不止一件，应该至少能查到一些相关的。就从每一年灭掉的县城查起吧。哎，我们去龙图阁常住吧。 展昭对白玉堂眨眨眼，白玉堂见展昭的样子有些想笑。 你不是最讨厌翻卷宗吗？ 嗯，此一时彼一时，谁叫我在闭关中。龙图阁不错呀，又清静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，这时就听到旁边小四子的声音。 周周回来了。 众人抬头，本想问问邹良打听到什么了没有，不过就见邹良沉着脸走回来，从头到脚淋了个湿透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这是去雨里走了一圈。按理来说，开封府里都有回廊，淋不着雨呀。 嗯，酒味。 萧良凑近闻了闻，捏鼻子。龙桥广和欧阳少征笑着拍邹良。 被报复了吧，谁让你泼人家酒啊。 邹良叹了口气，坐下生闷气。他刚才一进林业火的院子，林业火就往他头上浇了两坛子酒。 你这算拿他没辙啊。 哎，一点都不可爱。 下午的时候，包拯去了趟皇宫，回来顺便拽来了因为上火而起了满嘴泡的庞吉。包拯边走还边数落他。 你闺女生又不是你生，你看看你个样。 我说老包，你懂什么？你有闺女不啊？就生个小子当然好养了，我闺女十月怀胎呢。 废话，哪个娘不是十月怀胎才生啊。 哎呀，我都糊涂了，不跟你吵。老包，你府里有好吃的没有啊？我没吃中午饭，这会饿了。 宫里那么多好吃的，你不知道吃？ 你别数落我行不行啊？老夫受的刺激还不够多啊？ 哎，你之前不是悄悄让公孙先生给王妃诊脉吗？ 男孩女孩？ 太师听到这儿叹了口气，伸出两根手指扭到一起动了动，包拯眨着眼模仿他那个动作。 这什么意思？ 意思就是不带伴儿，是个女儿。 哦，皇上知道了吗？ 知道了。 哎，别垂头丧气的，长公主不好吗？你看皇上那兴奋劲儿，他喜欢闺女。 哎，我知道，我是怕我闺女不高兴。你也知道他要强。哎，你说公孙先生不小心诊错了的可能性有多大？要是个儿子的话， 要是个儿子，你就多派几个侍卫守着你闺女和外孙吧。那么得宠，还生了个儿子，这还了得？母女平安最重要。 包拯拍了拍庞太师的肚子，太师接着叹气：“ 唉，也是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